对不对？那这个伤口一直都不愈合的话，那中药里面最好用的药就是黄芪哦。那黄芪的这个效果，看在西医眼中会觉得那简直是天方夜谭啊，就是它长上的效果好到蛮让人不敢相信的。其实我记得20几年前西药也有发明一些让人伤口很快速愈合的药，可是那个药发明了这么久到现在都还没有普及，很奇怪，就它为什么那东西为什么一直都没有流，就是没有变成大家都买得到的药，这也是很奇怪。那既然那个西医把他们那个好方都藏之金匮了啊，那我们就用我们中医的这个老方法。那像黄芪的话，比如说你如果受了伤啊，身体或者是开刀伤口愈合得很慢，那你大概就是一大把黄芪啦，然后来炖老母鸡啦啊，再加一点红枣什么的，那这样子吃那个鸡汤效果就非常好了。那这个生鸡散是当然是更专门的方子，那它这个一开始的啊，它这个是一开始是教读者做粉剂，就它这个什么生黄芪4两，这些是粉剂的量，然后他就说如果你不吃粉剂的话呢，那你就可以做汤剂，那这个剂量它就可以除以8啊，就是生黄芪4两，你就一次的汤里面可以改成生黄芪5钱这样子。然后呢，他张喜群在他另外一个段落有讲说，这个汤就一天可以煎2次啊，就是煎一次，然后药渣还可以再煮一次，一天可以喝2回这样子。那可是呢，张喜纯在他的书里面写说，如果要煎汤的话呢，就要把天花粉再加量。他说因为这个天花粉煮过之后，它的凉的药性就会比较变温了，所以就要加量才能维持那个凉度。可是我要跟同学讲，张喜纯那个时代民国初年的人哦，民国初年的中国的人哦，可能就他那个居住那地方的人是很旱的，就是那个时代的人的体质比我们现在台湾人要暖，所以张喜纯那个时候他用小青龙汤几乎都是开小青龙加石膏汤，然后他如果是叫人家吃补药，那些有些人他们的读者就有人吃嚼天门冬啊，每天嚼几钱天门冬，然后觉得哇补的效果非常好。可是我们现在台湾人每天嚼天门冬的话，过几天就没有胃口了，因为凉到了。所以这个天花粉的量我们在台湾没有办法像他这样子加，基本上如果你照他说的这个比例去放天花粉的话，天花粉就是瓜蒌根的另外一个名字啊，因为它凉凉的粉粉的啊。那这个本来这个瓜蒌根是用这个瓜蒌根在水里面去再制造出那个淀粉，叫做天花粉。不过现在我们在开药的时候，药单你直接写天花粉它就会给你瓜蒌，就会给你瓜蒌根了啊，就是不一定会给你一种粉状的东西啊。那这个，所以我们现在在台湾做生鸡散的话，那个瓜蒌根的比例啊，天花粉就用它那个粉剂那个比例就很够了。如果吃了会拉的话，你就再减这样子，因为基本上我们现在没有办法撑得住那么重，所以这点要先知道一下。那这个黄芪呢，一次放5钱可以有效的黄芪的话，那就一定是在台北，我目前也只能到生源去买了吧，我不知道前源或者哪几家会不会有也是一样好的。但是张喜纯他在开药的时候，他用的黄芪一律是说叫做生箭芪，这个箭是射箭的箭。那哪一种芪是箭芪呢？就是我们中国北方的那种黄芪啊，它比较瘦一点，然后呢那个看起来就像一根箭，就是看起来就是这个形状，应该是向下的，就是这样子一个样子的，就是瘦瘦的。那皮的颜色呢是灰灰的啊、哦。那这种北方的黄芪呢，它的效果呢是台湾一般买得到的黄芪的10倍，有到10倍这么多。那台湾现在迪化街街头巷尾啊都买得到的那种黄芪，或者是你们去大润发什么都买得到的那种黄芪，那种一般都买得到的那种黄芪，它的皮是那种有一点红褐色的，对不对？就是肉是黄黄的，皮是红褐色的。那种红褐色的皮的黄芪呢，在大陆的这个药典里面根本不把它编入黄芪的正品，就是如果你要黄芪它有该有的疗效，这种红褐色皮的根本不能用， 就是它的补性实在是差蛮远的。那要用就要用这种细细的，然后表皮的颜色是灰灰的那种北芪啊。那其实从前有一种北芪也是很好，那个很好很好的北芪，它颜色表皮颜色是黑的。那我是七八年前在盛源买的黄芪，我记得是买的是黑皮黄芪。然后我后来就是到药局去买黄芪，就是我要黑皮黄芪。可是后来盛源的黄芪呢，皮就是灰灰的，没有到黑。他就说，那我就说，为什么你这边的黄芪，就是因为我一直还是喜欢用盛源的嘛，你这边的黄芪怎么都变成灰的了？别家都还是黑的啊，你是缺货是不是？他说别家可以染的 啊，就是。的确是，然后我有的时候在别家买到的这种所谓北芪哦，黑皮黄芪，也是让人觉得很奇怪。就是其实现在哦，黄芪其实好黄芪很难得，尤其我觉得我这十年来啊，是越买就觉得越小根，就是比较大的都已经十年前就采光了啊，现在越买越瘦。不过药效还好，就好了，瘦就让它瘦。可是呢，如果你看一些什么香港的那什么药商，什么东方红还是什么的，他们的北芪吧，哇，肥的这么大一片的，我就想说，天哪，这种神木等级的北芪是哪里来的？后来仔细观察它的纹理哦，它的北芪啊，什么甘草啊，发现那个纹理有一点点，好像那种就是这样子。那就是那种那个叫什么，就是好像错开那种感觉。然后看那纹路，我在想怎样会发生那个纹路。那就是你把一个这么瘦的黄芪放在个坦克车底下压，然后等它变成那么肥的时候，就会形成这种纹路了。就是它那是硬把它压出来的，可能啊，就是我也希望真的有那么肥的好黄芪啊，但是真的那么肥出现在我眼前的时候，我会觉得人在面对啊太大的幸福的时候，会不敢相信它的真实性啊，就会开始多疑起来。那基本上我还是就是凡药是吃了之后就知道哪一种效果好。那如果你们家没有存货那种红褐色皮的那种便宜黄芪啊，那你就随便什么炖鸡炖鸭什么就把它用掉就算了。真的要入药的话，你就要算好这个剂量，不然的话，如果你买那种家里面的那种存货的黄芪要炖生鸡散，对不对？那灰皮北黄芪啊，要用5000的，那你大概那个要有类似的疗效，你可能要那种红褐色皮的黄芪，你要用到3两到5两吧，啊，大概是这样子，很快就可以用完了。只要你们家小孩子从天上滚下来一次，全家黄芪就用光了，很好用啊。那这个。那是甘草黄芪，它用生的啊，因为熟的黄芪会有点偏热。那这个伤科的药啊，不要让它偏热，偏热会发炎。那甘草呢，生甘草它是有类固醇的消炎效果嘛，那炙甘草就变成补中气了啊。像张仲景用炙甘草来补脾胃之气的，那这个甘草也是要用生的。那生的乳香没药，乳香没药是一个行血止痛的药啊，就是乳香跟没药都是好像是树枝类的啊，这种一种从前外国传来的这种香料。那它是因为我们中国人说不通则痛，对不对？你伤口之所以会痛，就是因为气血都不通了，所以你用了乳香没药就可以让它比较不会痛。那但是呢，既然用了乳香没药呢，各位同学如果在家里面要煎药的话，一定要拿你最不爱的那个锅子来煎，因为乳香没药煮完之后，它那个树之类的会像塑胶一样粘在锅子上。如果你因为爱护你的家人，爱屋及乌，用你最心爱的锅子的话，那之后你的心会很痛很痛啊。所以呢，记得用你最不想用的那个烂锅子来煎，煎完就丢了，或者是以后就那种药都用那个锅子煎。那生杭芍，那芍药本来呢，那个时代的人用生的比较清热，可是清热养血。不过我们还是用炒白芍好了啊，或者是赤芍药。我会觉得我们现在的情况用白芍药用生的，一般我们台湾人的脾胃撑不住。那天花粉呢，就是疏通经络啊，然后丹参也是活血化瘀的。那张锡存他在后面这个说明呢，他就说，一般的外科的想法都会觉得，哎，如果你的伤口不能够化脓长肉，那就是要补，对不对？可是一般外科一般人呢，因为其实中国人的伤科医生呢，在不一定在内科上面很好，所以用的都是那种标准版本的补药比较多啦。所以就是什么十全大补汤啦、八珍汤啦。可是他就说十全大补或者八珍这种药，哎， 补的你里面暖暖的，然后外面都在发炎，然后肉还是长不出来，就是它这个药性是一种对于长肉没有太大帮助的补药啊。那所以他就说，他曾经他就讲说，这个他觉得这种疮科的药啊，有一个方子是很了不起的方，就是这个王洪旭灵屋山人的洋河汤。洋河汤我们之前教过了嘛，啊，有带同学看过了，在教桂枝汤的时候。那洋河汤是一个，如果你有这个疮疽是在里面发不出来的，可以把它推出来啊，那是很重要的一个方子啊。就是以后遇到类似肿瘤类的东西都有可能用到洋河汤。那他就说，那既然天下已经有了洋河汤啊，已经有了倚天剑，那我来造一把屠龙刀啊，就是内托生机散。那这个内托生机散呢，它就是吃了之后呢，这个药就会这个肉就会很快长出来。那它这个中中参西录里面啊，它里面有一个篇章是解释这个天花粉。那在后面31页那边，它就说天花粉啊，如果是这个长疮毒的话，用连翘还有穿山甲一起用的话，就很能够消疮啊。其实像这个用瓜蒌石消疮这种事情，排脓啊、清毒啊，这中国古时候的疮科的方也是有啦。比如说有一个脱离消毒散，还是脱离消毒饮啊，还是就是那一类的方子啊，那效果都还是可以的。只是如果是要长肉的话，那这个内托生机散、张其泉这个方还是好用。那他就说，那用跟黄芪甘草一起用的话，就可以生肌排脓。他说就算是这个烂掉的地方已经串到别的地方哦，都可以把它长回来。然后呢，他就附了这个黄芪这条底下就附了一个医案，说有一个人呢他的这个得了瘟疫啊，然后医生没有医好，然后这毒气就跑下来，变成肚脐底下整个烂掉，然后呢，小便的时候是从肚子上五个洞尿出来的啊，就是这样子可怕。然后那个病人就觉得自己是非死不可啊，就找到张其泉那边，因为这种病人大家都看到中医西医都已经说没办法了，所以他就看到张其泉也觉得很绝望啊，但你救不了我，所以张其泉要跟他解释说，哎，我还是可以救得了你，你要相信我，然后乖乖吃这个药啊，就吃了20几天就全部长回来了，就完全没有吃过任何的这个，完全没有用外敷的那些药。那像这样子的一个方，其实我觉得在生活中是很值得把握的。因为我曾经看到啊，我好像有一个大学的学弟啊，他说是什么多少年前啊，这个脚好像不小心踩到一根钉子还是怎么样，然后呢就一直烂，然后变成什么蜂窝性组织炎，然后怎么样，就是一个脚一个大男生一个脚一根钉子，这样连烂两年，看遍了所有的医生没有办法好，就是非常惊人。就是我们现代人有的时候抵抗力真的不行哎，那所以动不动这个一个伤口就变成不可收拾。那这样的一种方子啊，这个方子就是真的可以让那些现在这种很虚的人变成不可收拾的状况变得很好收拾。那我对这个方子当然是有我一个特殊的感情哦，因为我从前曾经因为实验一个药把它试验失败，然后全身的肉都烧掉了，全身的皮都烧掉了，所以我那个时候是完全如同字面上说的体无完肤，就是灼伤到就是说前胸跟后背的皮全部都掉下来，然后身体侧面的皮肤是那个水泡像一串葡萄挂在身上那样，然后爬到哪里呢都在滴黄水，全在淋巴液就这样直接流下来，然后脸皮当然也都掉下来了，是到那种程度的，在家里面爬了4天。那在家里面躺了4天，其实是痛得不能睡着，就是4天4夜都没有睡。那而且我那时候也很倔强啊，就是怎么样都不愿意去看西医，因为看西医就会被当作一个很严重的状况处理啊，我就不要想回家了。那所以我就在家里面躺着，然后吃一些补药啊，然后躺了4天呢，终于身上长出一点那个已经掉的皮底下长出一层薄薄的皮了。可是呢，身体有些地方那个皮没有那么好长，就是你的那个手肘这个弯曲的地方跟膝盖后面那个地方，那个地方呢，因为你会动对不对，会动就会扯裂，所以那个伤口就直接从那个膝盖后面这样子烂进去，然后开始化脓。因为你这样长那层薄皮，我全身的能量应该都已经用完了，就是我的那个长那4天长肉长了之后呢，我把我的尺脉啊，尺脉就没有了， 那当时卖没有会怎么样呢？就是当你看那个台湾的电视剧，你完全看不懂，就是智能就没有了，就连台湾的电视综艺节目都看不懂，那实在是非常可悲哦。可是就变成这样子，那那时候长出一层薄皮，然后呢，可是膝盖后面那些手肘弯曲的地方就化脓烂进去。那我想说这怎么办？因为我的左腿已经肿到，就是水肿到右腿的两倍粗了。然后我勉强爬出门啊，然后去买科学中药配生机散，然后呢。就那我那时候用科学中药配啊，然后就是吃了差不多五六公克吧，然后差不多过了五分钟，我低头一看啊，我的左腿完全恢复正常的粗细度了，就是那么多的水肿到哪里去完全不知道，就一下子就不见了，然后再继续吃，然后肉就很快长回来，脓就被推出来，就如同张启全说的那个状况，就一下就医好了，就一下就把肉长完了，就是有这么厉害。所以这个方子啊，就是哦，让人觉得说，哦，那时候如果去西医院，真的是吓死人了啊！那因为我这个礼拜也在补牙嘛啊，我这礼拜有一个牙齿蛀掉的地方，原来是个小缝，然后变成忽然之间那个小缝旁边坍方了，变成一个洞，然后我去看牙医，就像我们有时候学中医的人都会讲一句话啊，说内科我们在家自己吃药，那牙齿交给西医，对不对？通常都有这个感觉嘛。那好，倪海厦先生带头讲了嘛，说牙齿交给西医，那其他我自己来。结果呢，当我这个礼拜去补牙嘛，我就说哦，洞变大了，好吧，那就要补一下吧。然后那牙医生看到我的牙齿那个洞啊，然后就说哦，先帮你上药。我说我没有在痛啊，我只是牙齿崩掉了那一个洞，你就帮我塞起来就好了。他说不行不行不行，这个深度啊有可能会感染到神经，我要先帮你上药，然后明天再看，要确定神经没有发炎才能帮你补，不然的话就要抽神经。我说我没有在痛啊，这牙齿也不是很多天，也是很多天了啦。然后他说不行不行，然后后来我就去打听一下，就问别人说这怎么回事，为什么他一定要说有没有发炎什么神经。然后后来好像大概是有人告诉我说，现在看牙对不对，如果你的神经有发炎的话，那大概就一定要抽神经了，对不对？那是这样吗？那我就想到说，就是我在那个看牙的那个过程里面哦，我觉得心里面觉得好绝望好无力哦，就只不过这样你就要把我那牙齿神经毁掉哦，然后就说哦，你的那后面那个智齿也蛀了一点点哦，不过智齿没什么用，我们把它拔掉好了。我就觉得说哎呀，这位施主啊，杀生不如放生啊，对不对？就是好像是什么东西就把它解决掉算了。他说那你的牙肉，我怕你牙肉发炎，所以呢我帮你弄一下牙肉，然后就用那个刮子把我牙肉全部都刮了一遍，然后就满口都是血。然后我就说这样刮的时候真的不会发炎吗？然后就觉得非常的困惑。但是我就，然后而且那一天我其实有一点在发炎的，但是不是发这，我是这边的牙齿崩掉，然后我那天是这边的脸在发炎啊，然后我就想说不行，不能让他发炎，万一发炎了他就要把我的神经拿走了。所以就觉得就是回家赶快啊做一些中药的处理，然后把那个牙肉状态安抚到完全没有任何他可以讲话的迹象，然后第二天他看看就啊把它补起来了，就补了十分钟就补完了。我觉得说天哪，万一我的那个牙有一点发炎，是不是就要被根管治疗了？那我就想到说，好像活在两个完全不一样的世界，你知道吗？就我在牙医生的面前这么的渺小无力哦，就是我不管说什么，他都好像觉得你在说什么外星话，就是发言这样子啊，就是他完全不会，就我那时候完全没有办法知道我自己要干什么，就是在他那个氛围底下。可是我离开他那个氛围，又想说，哎，我上礼拜不是有教那么多哦治疗。治疗牙痛的方吗？我就想说，如果我们啊在家里面感染到神经，然后发炎，然后疼痛，对不对？你就给西医看一眼，他说要把抽神经，你看回家吃中药，把那炎全部都退掉，然后给他看，是不是可以不要抽了？就能够这样取巧成功吗？我不晓得啊，就是我在想说，现在连牙医都不可信赖了，连牙医都要自己回家偷偷吃中药搞好再去给他修啊，就是有这样子的感觉，因为真的很无力，你知道，就是。 在那个框架底下会觉得什么都做不到，因为我想说我的全身的皮都掉光了啊，这件事情那是因为我的脑子和脑海里面还知道有一铁生机伞可以用，对不对？所以有恃无恐啊，所以它掉啊。但是如果我是到一个西医院，他们不知道人可以这么快的长肉的，那他看到一个人全身皮掉光，他会怎么做？所以我就觉得说，我们知道人类跟中药有这些可能性还是不错的，就是至少你多一点勇气，你知道，不然我就是看个牙，我都觉得已经完全没有办法了，就是这样子，我就觉得听牙医讲，就觉得好像完了，我这牙已经毁了，就没有挣扎的空间那种感觉。那后来呢？这个生机伞又也用的蛮喜欢的啊、哦。然后我就有一次有一个助教，他家里面的小孩好像是摔机车，你们是叫什么？叫犁田是吧？啊，哦这样子。然后呢就严重擦伤，他就跟我要这个方。那我那个原方，他小孩子吃了就有拉肚子啊、哦，所以瓜蒌根要减量，这是一点。那另外就是这个汤到底是汤剂最有效，然后其次是科学中药，只是你用科学中药的话，你黄芪就要多加几倍这样子啊。那粉剂的话是就是算了啦啊，如果你真的有受伤的话，赶快买来煮汤比较快，你还要等生人帮你打粉，三天后再去拿嘛啊，那就没什么意思嘛。那这个然后那个助教家里面的小孩呢，他这个受伤哈、啊，就是因为摔机车嘛，这里的东西都是伤，那他就吃了生机伞之后，就他就助教跟我 email 就说，哎，这个身上啊，这旁边那肉啊，因为他很疼他儿子，所以每天都亲自换药啊，就说哦，肉都长起来了，可是呢，在脚踝那边的擦伤啊，没有长起来，那可能是说这个药比较远啊，他那个药就是离这个中焦比较远，那个药性到不了。那我就说，因为那阵子我跟那个助教还有那个班的学生呢，正在互相 copy 一本书，就是什么少林派的什么跌打损伤什么的。然后呢，那个少林派的那个方书啊，很好玩，就是他因为武林人士不是打架会被打点中穴道嘛，对不对？他们就会点中这个穴要用什么药跟什么药来医，点中这个穴要用什么药跟什么药来医，也就是这种武林门派的这个伤科的解穴药，其实就是那个位置的引经药嘛，对不对？就是用各种药来定出坐标，让他那个药刚好作用在那个地方。那我就看那个伤科的那个药啊，当你的脚踝那边被点中穴道的时候，大概是用什么药？然后那边的药全部往里面加啊，加了一堆。然后呢，那就因为外挂的药嘛，就加个2000啊、3000什么的啊。然后呢，外挂那些药之后，那助教第二天 email 给我就说，哦，那个脚踝那边立刻第二天肉就起来了，就忽然就多了一块肉就长出来了啊！就是所以呢，就张锡纯的生机散是一个内科药啊。那当我们搭配上少林派的绝学的时候呢，就会发挥更高的功用。那至于不过呢，这个引经药，我觉得像上礼拜六班有一个我的学弟来问我啊，他就说，那我同学摔车摔到脸，我要加白纸，对不对？我听了之后就说，哦，真的是你实在是非常用功哦，很伟大。但是我想脸哦，基本上药性是到得了的啦，就是不用特别再引了啊，就是那。不过呢，就是引经药呢，那个细部的这个什么跌打中哪一个穴道，我们姑且不讲啊。我们在下课之前，我们先把最大公约数的正确的引经药说一下啊。就是这个通常呢，胸口也不用引啊，所以伤科的那个胸口的引经药其实是去胸口的一些淤积的啦。那胸口是用瓜蒌实。当然这个瓜蒌实啊，待会我会介绍一下瓜蒌实的用法，所以这个是大概是最不会这样用的啦。那腰部的话呢，理所当然就是杜仲啊，腰部。那如果伤的是背部的话呢，那我们上次有讲到有一个药很喜欢爬太阳经，对不对？叫做槁本啊，所以一般十方的世界用槁本，那你经方的世界你要用葛根也可以了。那然后呢，如果是肩膀上的话呢，用威灵仙啊。那如果是手臂或者手呢，那同学老朋友了，这个 手相是人的一棵树在哪里啊？树枝嘛，对不对？所以手臂或者手的话就是桂枝啊。然后当然如果你有发炎的话，你可以改成用姜黄啦，因为姜黄比桂枝不会热。那脚腿跟脚的话呢，就加这个会往下走的牛膝啊，等一下，牛膝还有木瓜啊，这样子的话药就会到脚上了，就是大范围的这个伤科的眼睛要这样用。所以就是生机散一个基本方，如果你伤的比较离这个中心轴比较远的话，那你就可以用这些加味的药把它引过去啊，基本上都会很好用的。那我们要让助教换录影带哦，那我们就下课一下再来继续啊。 好像需不需要换电？